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四，农历7月17，北京晴，31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看法。 习近平致信祝贺2017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开幕，称中阿是好朋友好伙伴。 新华社播发习近平出席厦门金砖会晤系列活动纪实。 纪念姚依林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更大范围推进政召分离改革试点。 张德江在广西调研并出席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时强调，紧紧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 俞正声会见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和先进承办单位获奖代表，要求提案针对领域薄弱环节提出操作建议。 喜迎19大，全军和武警部队聚力练兵备战，以优异成绩迎接19大。 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故事，刘桂芳和他的爱心敬老院。 全民全运会，广场舞舞出生命之光。 伊朗表示愿与沙特改善双边关系。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两国外交安全团队和经济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双方正在筹备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中方重视总统先生年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希望双方团队共同努力，确保访问取得成功。特朗普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沟通，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协调十分重要。我期待着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同习主席再次会晤。两国元首重点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不移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同时，我们始终坚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要坚持和平解决的大方向，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对话谈判、综合施策，积极探寻长久解决之道。特朗普表示，美方对当前朝鲜半岛形势的发展深感关切，重视中方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愿加强同中方的沟通，尽早找到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办法。 央广消息，2017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昨天在宁夏银川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是好朋友好伙伴，历史上中阿因丝绸之路相知相交，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阿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互利合作领域越来越广，成果越来越实。习近平强调，在今年5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我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得到阿拉伯世界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本届博览会突出务实、创新、联动、共赢主题，契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理念，为中阿拓展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中国愿同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共享机遇，共促和平。 2017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将重点围绕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技术合作、投资合作、旅游合作，举办一系列会议论坛、展览展示和对接洽谈活动。央广记者郭长江、徐生报道。 12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张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开幕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张平表示，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成为发展中国家相向而行、相遇而至、共同发展的成功典范。 2016年， 中俄贸易额超过1700亿美元，中国成为阿拉伯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企业对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140亿美元，为各自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博览会还有望见证一批科技、经贸重大项目协议的签署，其中签约国际产能合作企业项目至少20个。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开启新的金砖合作发展之门，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系列活动纪实。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纪念姚依林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座谈会。会前，李克强等领导同志会见了姚依林同志家属。姚依林同志曾任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12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第13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说，姚依林同志是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从一个爱国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参与了国家若干重大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具体组织实施。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维护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更大范围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并再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使营商环境更加公平公正，确定推进质量认证体系建设的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升中国制造品质。为进一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决定将2015年上海浦东新区率先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清理116项行政许可事项的做法推广到天津、辽宁、浙江、福建、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10个自贸试验区，继续探索破解企业面临的办照容易办证难、准入不准营等突出问题，打通最后一公里。除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等重大公共利益外，把营业执照与能分离的许可类证相分离，并根据地方实际采取其他管理办法，实现持照即可经营。会议同时决定，在取消物业服务业1级资质核定、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核准等52项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以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审批、在林区经营含加工木材审批等2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许可事项，其中23项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取消。至此，本届政府以来累计削减审批事项697项，约占总数的41%。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志愿服务条例，自今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对志愿服务的基本原则、管理体制、权益保障、促进措施等做了全面规定。其中规定，不得向志愿服务对象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报酬，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行指派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提供服务，采取措施鼓励公共服务机构等对有良好志愿服务记录的志愿者给予优待。 鼓励有关单位组织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有良好志愿服务记录的志愿者。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9月12号在北京同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赖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卡尼举行第二次圆桌对话会。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5号到6号在广西调研并出席第23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张德江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地方立法工作，要紧紧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地方特色，着力提高立法精细化水平，立符合实际的法、有效管用的法、百姓拥护的法。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北京会见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和先进承办单位获奖代表并讲话。俞正声指出，提案工作的关键不在数量，在质量，提案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符合国家大政方针，既要反映群众需求，又要针对某些领域和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提案承办单位要尊重委员权利，认真细致办理提案，凡属合情合理的建议都要重视采纳，发挥好提案服务大局、改进工作的作用。 喜迎19大。 当前，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把喜迎党的19大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行动，聚力练兵备战，在战位上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请听央广记者朱良、文轩、程程的报道。 祁连山下，火力2017山丹基地化训练激战震撼，先后完成动员准备、远程投送，兵力集结的第79集团军某防空旅运用陆空实兵交战系统，与专业蓝军部队展开多波次高强度研究性对抗演练，全面检验部队在新体制、新编制下的实战能力。旅长刘震： 这是陆军部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后的首场基地化训练，我们通过对抗检验，使部队看到了实战化能力上的短板落项，找到了未来战争的应对之策和打赢之法。这些演练成果也是我们基层部队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献上的最好礼物。 使命系心头，重担扛在肩，正在天山脚下驻训的火箭军某旅官兵在演练间隙开展身在边疆心向党、矢志断脆硬本领活动，引导官兵在真打实备中提升战法、训法含金量。火箭军某旅侧地队队长张斌： 我们要以坚强的党性、高度的觉悟、振奋的精神，对照岗位需求主动精武强能，在驻训演练、实弹发射等重大任务中精心指挥、精准操作，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在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一场紧贴实战的保障模拟演练正在有序进行，驱鸟、清扫、充电、制氧、试车，所有保障流程有条不紊。就在不久前，这个场站刚刚顺利完成对某型无人机保障任务。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政治处主任杨永涛： 确保全站官兵和装备时刻保持在最佳状态，时刻准备为航兵部队提供最有效、最严密的飞行保障，用安静的领空向党的19大顺利召开献礼。 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故事。 请听刘桂芳和他的爱心敬老院。采制：央广记者王志勇、王志达，邯郸台记者赵峰。 哎，啊，那呀，啊，要去啊，马上过去。 在河北省广平县南阳堡村，刘桂芳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一名乡村医生。多年的行医经历让刘桂芳打心眼里对农村的孤寡老人有一种怜悯之情。2012年，刘桂芳夫妇萌生了建养老院的想法。2013年，养老院开始开工建设，最棘手的就是资金的问题。 街边的亲戚朋友，甚至我包括这个最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包括孩子的吃个的饭都给他买点买。 2014年，刘桂芳爱心敬老院正式投入使用。让刘桂芳没想到的是，自己幸运地赶上了国家政策扶持的大船。18大以来，中央不断加大地方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投入，鼓励社会资本兴建养老机构。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新思路。医养结合让刘桂芳看到了希望。 现在是老人每天能生活20。 对，我看下面您有个配的营养 配餐。 对，那个 老人住到这以后，在这个有营养师合理的跟老人去配餐调剂。 广平县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张军民说，从刘桂芳爱心敬老院开始，5年间，广平县已经拥有4家社会资本兴建的养老机构。民政部门对社会资本兴建养老院的资金投入更是连年增加。 在今年，就17年吧，在初步部分，我们要不低于是300万。 不低于300万。 对，去年我们是158万，15年就是刘桂芳敬老院125，14年就不到120万，13年是100万。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截至去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65.11万人，这些学成归国的优秀海外人才正在成为国家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特殊力量。特别报道新为祖国澎湃，今天播出李冠志打造农民工招聘新蓝海，采制央广记者沈静文。 农民工招聘这个领域一度被这名80后概括为被骗是常态。 一个农民工或者说一个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一直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被骗的状态。大家可能会认为，那农民工找个工作然后上去被骗一下是正常的。 32岁以前的李冠志供职美国微软研究院，由高知高薪高福利的技术人员投身蓝领工人求职的蓝海。在此之前，他的人生与农民工并无交集。李冠志创办的北京永金冠泰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农民工求职招聘的产品矩阵以及600万用户。当上农民工带头大哥后，许多事情变得理所当然。 咱们不说高尚的什么解决农民工就业啊、报销组啊这些，咱们都不说。我希望解决的一个是整体市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它的价值远远高于一个月赚到10万，这是我对事情的一个体量和考察。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随着文化市场的日益繁荣，电影、演出、图书等产品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文化产品能否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不仅体现的是文化企业的担当，更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需要解决好的重大基础性问题。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今年6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获得中国新闻出版业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虽是学术性著作，却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先后入选中国30本好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等等。系列推出1年多，销量已突破2万套，切实达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安徽教育出版社营销部宗明亮。 一套书一旦突破2万，就把它定义成畅销书。中国通史兼具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和科学性在里面，它在畅销书的基础上把它做成畅销书。 安徽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张丹飞表示，他们一直把社会和经济效益一同纳入量化考核范畴。 走市场的这块编辑社里制定的考核指标，一直是社会效益占大头的，大概要占到51%。 中办国办2015年印发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权重应占50%以上。目前，全国178家省属重点文化企业，大部分已明确把社会效益第一、社会价值优先的经营理念写入了企业章程。文化学者张玉玲： 社会效益要有硬约束，在企业考核中占50%，同时呢，社会效益的一个硬保障的这种机制。那有的时候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保障，让这些社会效益能够落到实处？ 全民全运会。 在参加全运会广场舞比赛的队伍中，有一支叫做生命之光的广场舞队，这个队的所有成员都是癌症患者。通过广场舞，他们舞出了健康，舞出了快乐，也舞出了自信。请听天津台记者宋震、云红建、杨赛的报道。 妈妈 在天津市河北区一幢写字楼的会议室里，30多位广场舞队员身着统一的白色 T 恤，正在认真地排练着。他们合着欢快的乐曲，步伐轻盈而优美。舞蹈团团长赵变生告诉记者，一开始大家只是为了抱团取暖、群体抗癌，但时间长了，他们都深深爱上了广场舞。赵变生团长表示，他真的没想到他们这群中老年人、癌症患者、肢体残疾人士能够有幸参与到全运会的竞技当中。这样的全运真正体现了全民全运的宗旨。 虽然说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特殊的全队，但是我们感觉到像这样的活动我们应该参与进来。我当时真的怕批不下来。 舞蹈队员们毕竟是癌症患者，冒着酷暑排练难免吃不消。为了让大家可以坚持排练上全运，有个企业无偿为他们提供室内排练场地。来自社会的关爱让生命之光舞蹈队焕发出更加亮丽的生命光彩。80多名队员天天坚持排练，没有一个请假。舞蹈队员杜玉如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精神面貌展示给更多的人看，就让大伙儿都看看我们得这种病的人还生活得那么阳光。 杜玉如告诉记者，他们参加全运会的消息感染了身边很多人，大家在为他们积极投票的同时也燃起了健身的热情。 那么在台上的时候，他下面的观众都能给带动起来，跟着我们台上的动作他一起在下面跳，他这就是一个推动，一个带动。 新闻动车组，2013年以来，我国从境外追逃174人。雄安新区地质调查进展顺利，我国最长高寒地区快速铁路铺轨全线贯通。请听报道。 国际检察官联合会第22届年会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最高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中国检察机关办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案件632件，与相关部门紧密配合，指导有关办案机关成功办理了一批涉外职务犯罪案件，从境外追逃174人，追缴涉案资产人民币19亿元。最高检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李欣， 在对外司法检察交流合作过程当中呢，中国检察机关与外方就打击和防范包括网络腐败、洗钱犯罪、恐怖主义还有毒品犯罪达成了高度共识，取得了良好的打击效果。 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今年6月，雄安新区地质调查野外工作正式启动。目前第一阶段地质调查工作结论显示，区内场地稳定性和工程建设适宜性总体较好，重点调查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条件优越，适合规模化开发。昨天，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坤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开展地面沉降严重区高分辨率调查，以及实施地热田整装勘查等对接雄安新区需求的地质调查工作， 能够构建一个透明雄安，打造一个全球地热利用的样板，整个雄安新区的从规划建设运行和管理提供一个全流程的地质解决的方案。 央广记者刘飞北京报道。 昨天上午10点58分，我国最长的高寒地区快速铁路新建哈加铁路全线铺轨贯通。新建哈加铁路从哈尔滨引出，经宾夕、方正、德莫利、伊兰到我国最东部城市佳木斯，共设有14个车站，线路全长343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200公里，为客货共线快速铁路。中铁23局哈加铁路工程指挥部指挥长、二公司副总经理袁正国表示，哈加铁路通车后，沿线超80%地区将结束不通火车的历史。 现在哈尔滨到佳木斯的火车运行时间要7个小时，开通后只需要1小时50分。 央广记者毛根伟、郭淼，黑龙江佳木斯报道。 教育部日前公布2017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其中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黑岗乡中心学校教师王丽，18年默默坚守农村教学一线，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模范班级。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关心照顾一名卧床不起的重瘫残疾儿童，十几年如一日，帮助孩子完成义务教育的同时，积极为其谋求医治，最终让残童站了起来。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昨天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开幕，大会为期2周。 香港警方昨天宣布， 粤港澳三地警方于今年8月1号到31号进行了代号为雷霆一期的第二阶段大规模联合反罪恶行动，共拘捕1821人，检获大量毒品和涉及非法活动的货物。香港警方表示，会继续与内地及澳门警方保持密切联络及交换情报，以打击跨境三合会犯罪集团及有组织犯罪活动。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成功举办，给出了第二个金色十年的愿景。 央视网复兴论坛评论指出，厦门会晤注定将成为金砖国家合作中承前启后、开辟未来的重要里程碑。厦门会晤的顺利举办是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巨大成功。 对于金砖五国将扩大金砖合作的辐射和受益范围，打造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证券日报认为，金砖机制不仅仅谋求五国自身的发展，而且积极对接其他经济体，促进共同发展，这正是中国所倡导的欢迎搭车思维的运用和拓展。 今年秋冬季，环保部打出1+6组合拳进行大气治理，其中量化问责是一大亮点。根据方案，问责细化到发现问题的数量，逐级对区县地市一把手一一问责，最高可问责地级市委书记。 新华网评认为，量化问责的提出是问责制度化的破冰之举，要让官员明白铁腕治霾就是从铁腕问责开始，这比喊个提头来见的口号更有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说，中方强烈敦促美韩重视中国等地区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关切，立即停止萨德系统部署进程，撤除相关设备。耿爽说，在韩部署萨德系统，非但解决不了有关国家的安全关切，只会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同时加剧半岛的紧张和对立，使半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伊朗伊斯兰通讯社昨天援引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的话报道说，如果沙特有意愿，伊朗方面已准备好与沙特改善双边关系。扎里夫重点强调了叙利亚问题，他说，叙利亚军队成功打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对戴尔祖尔的封锁是反恐的重大胜利，通过各有关国家共同努力，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时机已经来临。但他重申，伊朗反对武力解决叙利亚问题，叙利亚的前途和命运应由叙利亚人民自行决定。2016年1月2日，沙特以涉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为由，处死了47名囚犯，其中包括知名什叶派宗教人士奈米尔，引发伊朗国内什叶派民众强烈抗议。当晚，伊朗示威者冲击沙特驻伊朗使领馆。3号，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一鹏、魏东、谭震，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北京时间7点整。